是班剧场，人潮里随时揭望，碰上对手极强，旧角色屡次担演，只需转换对白，剪辑了梦和泪，妄想加理想，前尘里情和往事，换步你的印象，愁和怨徘徊涌现，你已变改立场，令这心最美一张，迫于转换对象，转身闭幕结束，换上新埋上。然而我仍然有梦，总会有点倦容，难忘记如何上路，争取角色认同，在这世界有我的诗，有爱有怨有痴，回上演一片痴，感觉非